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住院楼二楼窗户里，一个戴着白口罩的女人探出身子，对着运输卡车拼命挥手。 哎，小崽子，熄火熄火，大半夜的你跑我这儿秀你发动机嗓门大叫的响是不是啊？ 抓了头熊。 女人感叹， 我这又不是悟空，去去去。 池小池双臂前伸，趴在仪表盘上笑嘻嘻道， 还给您带了个护士回来。 女人眼睛一亮，转身就往外跑，连件外套都忘了穿。噔噔噔下楼时，她仍戴着遮住半张脸的口罩。她风风火火地拉住那姑娘的手腕，欣喜万分。 我正念叨着缺人手呢，你还真给我带回来一个。丁队长，有劳了啊。 池小池从院内的小花坛里折了一只白梅，插在仪表盘上说， 有事丁队长，无事小崽子。 女人的笑意快要从眼底透出来了。 成成成，你说我什么我都认了。姑娘，我姓卢，以后就叫我卢姐吧。看样子你刚大学毕业吧，在医院里工作了一年了。太好了，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啊，你赶快去洗个澡，一身的熊味儿。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这熊味儿是字面意思，都怪这小弟做事不妥帖。这把你一个姑娘家家的跟熊塞一块儿。哎，等等，小丁，丁琼云，你别给我跑，又偷我梅花啊。 已经带着卡车悄默声滑到医院门口的池小池发觉自己的行踪败露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嗖的一下就跑没了影。新来的小护士对眼前的一切仍是懵懵懂懂，听了卢姐的话，小护士惊讶地问， 你们这里有热水吗？ 热水对小护士来说完完全全算得上奢侈品。这两年来她一直留在一处城市里为新人类服务，要不是一个新人类试图侵犯她，还大有吃不到嘴不罢休之势，她也不至于和她的男朋友结伴出逃。在被池小池等人救走后，他们便跟两人约定好了，女孩先在医院住下，而她的小男友会被他们送去发电厂，先熟悉熟悉环境，明天中午他们会带男友再来一趟，带他们熟悉熟悉这个小城，并讲解一下在此处栖身的规则。卢姐指了指远处， 我们有防寒的锅炉房，这玩意儿啊，是几个大学生比照着课本和老资料上的图样搞出来的老物件，还别说挺管用的，大家轮流洗，至少每个人每隔两天都能洗上一回澡。 小护士羡慕道， 像我们这样的旧人类五天才能洗一次澡，而且洗澡的时候只配用温水。 嗨，有什么配不配的，都是人。 小护士很喜欢唠唠叨叨母亲一样的卢姐，跟她一道向住院楼走去时，小护士说， 人和人还是不一样的，新人类从来不把我们当人看。 我就是新人类啊，我就不这么想。 算了，我不拉口罩，怕吓着你。 卢姐似乎察觉到小护士的窘态，转过头来爽朗一笑， 提前告诉您一声啊，我们这里有新人类，有旧人类，有动物，也有投靠过来的 AI， 这世道啊，有坏就有好。 把小护士的男友安顿好后，池小池又带人将熊送去了物库，库中有专人负责宰杀处理他们猎到的货物。三台大灯把屠宰场映得明晃晃的， 在暖黄色的灯光下，熊肉与熊皮热气腾腾地分离开来。参与猎熊的队员早就商量好了，要按功劳和需求分肉，而剩余的熊肉登记好斤两后便存入公共冷库。全城18个公共储藏库的钥匙，每个都要有三把钥匙同时插入锁孔才能打开，而三把钥匙都要由三个不同的人保管。而池小池作为统领全城的人，保管着每一个储藏库中的其中一把钥匙，共计18把。池小池从不讲究集体经济，除了对老人与小孩有些优待外，青壮年不分男女都得做活，种地、狩猎，或者是贩卖自己找来的生活必需品，总要选一样。不管收获多少，都归自己处置，可以留用，也可以拿出去交换。好吃懒做，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张嘴喝西北风。至于偷抢掠夺的事儿，只是想想罢了，没人敢做。毕竟在这里，只要认真干活就有食物，绝不至于饿死。而在末世侵占他人物资等同谋杀，被抓住就是个死。池小池取了一大块熊肉，打算回去煮给他家煤老板吃。为了压住腥味，他吃了一颗奶糖。在梅花的淡香与奶糖的暖香中，他飞驰在夜的城，回到了城东头的丁家小院。父母已经睡下，于是池小池在离家还有100米的时候就熄了火，拿脚蹭着地面缓慢地滑进了院子里。他家的老板也乖乖地放慢脚步，与他一起散步似的进了小院。池小池先把肉切成大块小块两部分，又去院里的小暖棚里揪了一些葱和胡萝卜来，热腾腾地把熊肉用小火煨起。大概是从小被他喂滑了舌头，他家梅老板口味和人类差不多，从不吃生肉。就像今天，他咬断了那黑熊的脖子后，就马上去附近的小河里，凿开冰层，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后，才温驯地蹲回池小池脚下，动作优雅地轻舔着自己的爪心。他从不用池小池费心去替他清洗。把肉炖上，池小池就去更衣室里换衣服。他刚把半高领毛衣脱到一半，门便被顶开了。冷风泄入时，池小池本能地避了一下，微微弯曲了腰，侧身躲过那阵冷风。他被高领毛衣蒙着脸，正是两眼一抹黑的时候。 谁啊？ 没人回答，门被悄无声息地关上了，体贴得很。池小池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猫科动物的味道，只有白日里的阳光洒遍皮毛，才会残留下这种独特的味道。池小池笑笑，继续专心致志地脱毛衣。起初，大家普遍认为小奶豹是只猫，等到丁父丁母发现这坨玩意儿的成长方向不大对时，为时已晚。他们跟池小池提过两次，等这小豹子长大点，有了独自生活的能力，就尽快送走。毕竟这是个野物啊，哪怕是在动物园里长大的，说到底也是要吃肉的。万一哪天他们断了对儿，没法给他继续饮食了，他饿极了扑上来吃个把人解馋，又能跟谁说理去啊？在丁父丁母的劝说下，池小池也起了这心思。他不想拿这些队友冒险，可等他一出门，看见小豹子叼着他的头盔袋子蹲在他摩托车旁边，心就先酥了三分。池小池接过头盔，一边戴一边问他， 你想走吗？ 半大的小豹子蹲踞在地上，甜甜地嗷了一声。 听不懂哎，刘老师，麻烦给我翻译一下呗。 他说请你放心，他会吃得很少，甚至可以学着吃素，请不要送走他，他非常非常喜欢你。 刘老师，你不要骗我，他明明只叫了一声。 他的确是这么说的。 就这样，他一直留到了现在。